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的东西。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的东西。 总有一些是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不同于城市的空气，总有一些是在写字楼里遇不到的人。哦，这些都需要你发动引擎，去主动探寻在路上的一份精彩。握好方向盘，认真的开吧。我是 DJ 大义，我会用好音乐一路陪伴，让爱导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周末早七点到十点，带你出发。 Well, it's a big, big city, and it's always the same. Can never be too pretty.Tell me your name, is it out of line? If I was to be bold and say, would you be mine? Because I may be a beggar and you may be the queen. And though I may be on a downer, I'm still ready to dream. Though it's 3 o'clock, the time is just the time it takes for you to talk. So if you're lonely,like you, so come and go and know me. No, you don't even know me. You're so sweet to cry, oh my, you caught my eye. A girl like you's just irresistible.City and the lights are all out, but it's as much as I can do, you know, to figure you out. And I must confess, my heart's all broken pieces and my head's a mess. And it's 4 in the morning and I'm walking along beside the ghost of every drink I hear who's ever done wrong. And it's you, whoa, that's got me going crazy for the things you do. And so if you're crazyI don't care, you amaze me. But you're a stupid girl. Oh me, oh my. You talk, I die. You smile, you laugh, I cry. And only a girl like you could be lonely. And it's a crying shame if you would think the same. A boy like me's just irresistible 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开个玩笑，别太认真，我只是天生幽默，干嘛 这样软过从不理我，好吧宝贝，是我哪里做错，说错假搞错，冷静一下别发火，不要生气，我说一百次对不起，不要叹气，吵架什么了不起， 我说男生都无所谓，都是自以为，我们女生一回一回都在给你机会，请你别理由一堆，别再傻傻自以为，怎么学也不会，是不会是输在是你不对， 是我闯祸还是每个月的亲戚害了我，干嘛这样，我受不了承诺、好吧宝贝，就当作是我不对，怪我拜托，来吧微笑别闪躲，不要生气，我说一百次对不起，不要叹气，吵架什么了不起， 我说那些都无所谓，都是自以为，我们女生一回一回都在给你机会，请你别理由一堆，别再傻傻自以为，怎么学也不会，是误会是输的是你不对，说什么 我不想听，你说了又做不到，我想 听， 我想听， 我想听，我想听，我想听，是不是不够爱我，是不是不了解我，是不是我说的没进你耳朵， 同和徐佳莹带来这首《自以为》。在早上的7:08的时候，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乐广播，在周日的早晨来收听带你出发 Morning Morning， 我是戴毅。我真的是自以为啊，以为这场雨在周六的晚上就下得差不多了，以为周日的早晨呢会顶着大太阳来跟各位开始3个小时的直播的时间，最起码说雨不会那么大，但是没有想到打开了天气预报，包括刚刚来的路上发现这个天气一点也不明媚，一点也不晴朗的时候，我想可能这个云团还没有移出北京，这场雨还要继续的下一阵子，所以看到的是暴雨的黄色预警以及雷电的蓝色预警，所以提醒今天还是有想出行计划的朋友们不用起了，基本上可以睡一个回笼觉了。早安，跟收音机旁的午后的彩云，清风飘扬，山外有山，小闪 Berry CZH， 还有张怡以及静 Lily 打一个招呼，欢迎早起的朋友哈，依然有了这样的一个生物钟闹表自然而然叫醒你，就来到这里来开始收听3个小时的带你出发，好音乐继续陪伴你们吧。如果想要赖床收听的话，也可以像午后的彩云这样在被窝当中继续收听广播。 别担忧还要再过多久才能过你想要的生活，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以后再说，别再问他会爱你多久，未来有谁说得准呢、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见你的脸，轻刷着和弦，情人节卡片，手写的永远，还记得广场公园一起表演，校园旁糖果店，记忆里。 懂手写的从前，闪闪 Berry， 早发一分钟的话可能就会推那首七里香了。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周董这首手写的从前，也看到了不少想听雨的歌的一些听友发来了数字一，发送到了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么更要跟你一起来关注一下刚刚气象局在五分钟前发布的暴雨橙色预警。那预计呢，从现在一直到今天的中午的12时，门头沟、房山、昌平、延庆、石景山、海淀大部分地区，丰台的西部有强降水，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强降雨诱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请注意防范。 雷声在轰不停，雨泼进眼里看不清，谁急速狂飙，溅我一身的泥泞。很确定我想去哪里，往天堂要跳多地狱，也不恐惧，不逃避。 来报道的费劲儿、沟里娃，还有刚才有一位叫做音乐向下生活向上的一位朋友，对不对？好，实在 说等到你下了节目的时候雨就停了，这当然是一个美好的期待。而现在冒雨在路上行驶的司机朋友们更加要注意行驶的安全，同时城市的低洼地区容易出现积水，请注意防范。 深红的眼眶里装满忧郁，默默的聆听窗外这场大雨下个不停，山下还有你的痕迹，勉强撑过这场雨，我却没有更多勇气，坚强过这一个雨季。单薄的山下那是多么孤寂，听雨的声音像悲伤的歌曲，大雨竟如此的冷清，我陪雨哭泣，雨却还不肯停，寂寞的人才懂雨的心情，雨反复唱着熟悉旋律，用悲伤的情绪，听雨的声音仿佛谁在哭泣，倾盆大雨淋湿我们，雨模糊记忆，雨忘记了冷静，是经历艰辛才能走到如今，这漫长的路还有多少 哄骗了很多人，因为听旋律的话就是第一次，但实际上歌词完全是不一样的，完全是不同的两首歌。第一次是光良的第一张个人专辑里的主打歌，而这首雨当时是一个歌迷为光良的写的词，所以配搭上了他自己写的曲，而后出的一首歌叫做雨。在下雨的这个星期日早上的7:26，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带你出发，窦靖童My Rain。 Rain is the cheetah's end.

心头遇风中，让这火一般的湿吻变雨里的天空，还为了报答长路中欣赏我们的观众。 下雨天对于有的人来说可能是一种小小的烦恼，但是更多的人可能会在这样的一个下雨天听到的这样的氛围和旋律感的话，会觉得听到更多的是浪漫。这首歌《雨中街头剧》虽然名字是听上去有点点怪哈，但是作为在91年的宝丽金唱片旗下的李克勤，在这张专辑当中也是凸显了很多的不同的多元化的风格，所以在前两天翻到这张专辑里的这首同名的歌的时候，我还有点小兴奋哈，很期待下雨天来跟大家分享。7:35带你出发，营业的时间就在周六日早晨的7:00到10:00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戴毅。这首歌我们有请奶茶刘若英，不营业的日常 morning。 说不定就一句热闹，也可能谁都找不到，前一幕才在家打扫，下一秒订好机票，留点时间跟我的孤独好好相处，或许发呆散漫到极致，人生很长来得及，人和事任性也就够。 夏天的风，我永远记得。

是美丽。昨天它是个屋檐，走出去只要永远深呼吸，数着眼前雨，还想靠着你，雨点慢慢地沾哈，送走了那个夏季。数着眼前雨，现在没有你，哦，雨点滴沾泪，送走了爱过我那个你，那教会我微笑的你。看眼前雨诉说着爱是奇迹，我数完了就走出去。 蔡淳佳《眼前雨》也是很多音乐 DJ 会储存在下雨天的记忆当中，而第一时间会跳出来的一首歌。昨天去看了五月时光爵士童话音乐会演奏会的小夏说，今天雨真的很大，已经收到单位通知要去防汛，坐标怀柔山区，河道已经满了，所以提醒收音机旁的听友们，非必要不要进山，远离河道，减少出行，注意安全。 TTZZ 他说，北京在下雨，而我这里东京过了梅雨季，开始了酷暑。同样的歌，不同的环境，听歌的人所思所想也会不同，音乐真的很奇妙。感谢音乐，感谢那些创作音乐的人，还有传递音乐的你们。好，7:56，我们把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交给艾辰，错位时空。 半拍观众的电影，直到三场时突然亮起灯，字幕定格在默默出品和发行，我目送他们行色匆匆，像个字亮丽的复读生，完不成金榜题名的使命，命不是财神，到时都不得决定，那么任性。我吹过你吹过的晚风，那我们算不算相拥，可如梦初醒般的两手空空，心也空。没理言，谁来安慰坏心情？十字路口闪烁不停的信号灯，有个人显然心事重重。三个字，只能说给自己听，仰着头，不要让眼泪失控。哪里有可以峰回路转的宿命？我不想听。我吹过你吹过的晚风，时空中深空，我吹过你吹过的晚风，空气里弥漫着心痛，可我们最后在这错位时空中。 另一张土虎的拳，驾着爱车没精力晃呀晃， 让途虎养车享39元发动机舱惊喜，让爱车清爽一下。途虎养车发动机舱惊喜只要39，详见途虎 APP。 养车就是途虎。 以上为广告时间。

就跟我们的母语不同，来自于萨瓦迪卡 Thailand， 演唱这首歌曲的女歌手叫做 Ink， 你就记住她的名字是那个墨水的那个英文单词叫 Ink， 她也拿下了去年亚洲音乐大奖的最佳亚洲艺人奖，而刚刚跟她合作的是叫做Bill King， 我都不知道我的发音对不对，无可选择的一首歌，8:18带你出发，我们继续来听首我们的母语歌，王丽人翻唱的《风的季节》，广东话的一首歌。 凉风轻轻吹过，传进了我耳根，夏天拖开清白的声音，日子匆匆走过，陪我有白金身，奇怪那一片景象，寒风随风轻轻吹动，入侵了我的心，在一息间改变我一生，付出多少异性也无法去记得真，却也不需再惊惧，风雨尽 close to happiness that have swept away 都值得推荐。北京音乐广播，周末早上七点到十点，祝你开心。 听歌要有一个开心的感觉，在周末的早上，周日的8:26，我来推荐一首新歌，来自于乡村界的顶流之一，其实我们这么称呼他哈 ，John Mayer 的一首新歌《Wild Blue》。 Never seen the sun before, lying on the ocean floor. I'm walking through the wilderness and living off the loneliness. I'm wild blue, deeper than I ever knew. Wild blue, on a bed of gray. 一张途虎的券，驾着爱车没精力晃呀晃。 长途护养车抢39元发动机舱惊喜，让爱车清爽一下。途护养车发动机舱惊喜只要39，详见途虎 APP。养车就是途虎。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绿看蓝蓝天空飘朵白云，门前花儿对我笑，里听微风飘忽光着摇曳，树上爬一对知了。太阳不热，躺也正适合，抓紧了手，刚到膝盖头。你看街头小巷叔叔阿姨吵嚷热闹不停笑，你看结伴回家同班同学背上厚重的书包。正午的路在风温柔处加快了步，炊烟阵阵响。我要投入世界的怀抱，大城市的红男绿女自己掌控生活多逍遥。夕阳雨落，婴儿轻轻摇，放开了手，再也没回头。您看我这环境啥都挺好，工作轻松薪水高，您看交通流畅压力也小，每日三餐吃得饱。夜色长，清早雾茫茫，我很好，您别担心，我先睡觉。 小镇英雄青年，哎呀，很多人今年的年假还没休。如果说从忙碌工作生活的大城市回到小镇的一方乐土，你可能需要搭乘飞机坐火车，但刚刚看到新闻说因为强降雨的影响呢，导致多条列车停运，所以如果在这个周末确实有出行安排和计划，已经买了票的朋友先想办法看看改签一下或者退票吧。8:33带你出发，继续在路上，音乐陪你在路上。 马上郑重出发，你不可以徘徊那个自恋自爱的地方。明天的路还长，别让你的心房囤积太多对爱的失望，不要因为他而否决自己 票价。 这个很有意思，说走就走了。 如风一般自由的李健，这首歌叫做《爱咋咋地》。刚看到了我们的兄弟广播1039的出行提示，香山公园的方面的消息，因为市气象部门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香山公园属于涉山涉水的景区，为了保证游客的人身安全，公园从今天起临时关闭，而开放的时间将会根据雨情确定。已经购买了闭园时段门票的游客可以按照原渠道退票，包括北京植物园也是今天属于临时关闭的状态。好了，踏踏实实宅在家里面好好的听歌吧，过一个纯粹放松和自在的星期日。 내긴장 love is fucked 두눈이가끔은흐려도 Hey I'm on Sunday친구가되기는어렵지 가까움이란거는마음이따뜻하다짜증이났다예민한사막처럼일교차가심하니까펴워지고싶어뜨겁고싶고땀이나기는싫어아근데이제저축은이야겠어느꼈지만몇번죽말하는건길고있는거는넌쉬워나주머니는거봐이럴줄알았다고날태워도좋으니까태양은너무멈추지마하얀연기가될때까지그럼니오늘도태양은밴밴 是带你出发。 还好有些风景留不住，不然太舒服，还为眼前弄脑清楚，情是在上路，好在太孤独，才了解要什么填补。还好有些泪舍不住，独自以为冒险已结束，岁月把过期的幸福交换成觉悟，改变了归途。旅途只好是旅途，一生只是一万步，活着就是要不断脱胎山当归宿，脚印全都是身外物。还 看清楚，谁会陪我回到最初？像无名小卒，吃久违的苦，何不如意和平相处？还好有些命运拦不住，否则何来光荣的顽固？不在乎赢输的赌徒，失去了脸皮，没错掉傲骨。旅途只有是旅途，一生即是一万步，活着就是要不断脱胎。 辨识的几个人，乐队出身的谭校长和五月天的合作，这首歌叫脱胎换骨。我觉得他们的合作真的是一次最好的安排。我很喜欢这首歌里面的一句歌词，和不如意和平相处，既点题，同时也想跟更多的听友，收音机旁的听友一起来共勉。脱胎换骨，期待着凤凰涅槃，然后才可以展翅翱翔。问候一下收音机旁的大陆费劲儿，还有乌糖咖啡。 你我之间无限的感动环绕身边， 蓝天好久不见，我要说声抱歉，没有你的出现，我们都低下头快没了呼吸。在我耳边响起鸟儿点下涟漪，经过你的故意，听得见心跳和划过的 冬季，望错过希望，等在夜幕前的夕阳，万里乌云一束光芒，把我在的周围照亮，勇敢张开翅膀，乘着火焰像燃烧的火鸟，变成一个新的自己，感谢无数次的跌倒。 看阳光洒在这土地上，你我都曾有彷徨跟迷茫， Left or right 找寻新的方向，这低谷只不过一刹那，穿过了 所有，告诉我这世界就没有对错。 受到爆炸的以前，我是你，你也是我，有着相同的开始，也有着相同的结果，成千上万的巧合还交织着不同选择， 大海沙滩山川河流，哪怕每天一步向我天要多久围绕着你是我， 太阳光洒在这土地上，你我都曾有彷徨和迷茫， Left or right 找寻新的方向，这低谷只不过一刹那，穿过了乌云中留下希望，眺望着远方那束曙光，陪伴着你翱翔，路走在在脚下，不必胆怯害怕， 怎么会一样，不同的痛和快乐交织的真相，不如你我的波澜心的逞强，谁听见有个声音被听见的说， 不要怕被困顿在人群之中，经历的过往会成全着你， 陪伴着你翱翔，路就站在脚下，不必胆怯害怕， 是带你出发。

much fun with someone who now is gone and can't take care of you. Fever, you got fever, driving around on your scooter in Christmas time with funky clothes that don't take care of you. Now you feel warm and cold and warm and cold, warm and cold and warm and cold, warm. Fever, you got fever in return for taking care of that same one who now is gone and can't take care of you. Fever, I got fever too, of a different kind. It makes me want, it makes me crave to be with you most every second of the day. I feel warm and cold and warm and cold, warm, warm and cold and warm and cold, warm. 可以不用文字不用语言来回答的话，我必须要首选这首歌，便利店国王的 Fever， 真的很明显区别于平日里面奔波忙碌状态的一首歌。好像说只有慵懒啊惬意这样的词才可以表达一下我对于大家的双休日的赞美啊。这首歌我也刚才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回复给了一位听友叫大陆，我觉得很适合你的状态。他说周日的早上外面下着雨，有广播里的声音和音乐的陪伴，雨天真的很适合喝上一杯咖啡，拿本书来听听音乐，这样一种状态真的很惬意。但是我想一般发来这样的留言的人此时此刻都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是你心中所向往的一种感觉是吧尽管我此刻还在工作状态，但是一想到今天星期日就比平常的心情松弛了不少，尤其想到还有不到一个小时我的周末也可以在雨天的时候开启了，所以还是比较开心的。就是不知道月球上的工薪阶层要不要加班。我们来听首老歌，这是时至今日让人念念不忘的张雨生。 Thank you.

请秀爱重唱，唱的是快点快点。我们来关注一下本节目奖品，是由杭州娃哈哈集团提供价值300元两箱娃哈哈营养早餐，以及一箱娃哈哈营养快线。喝娃哈哈营养早餐，早餐开启营养活力。虽然他们唱的是快点快点，但周末的节奏其实是慵懒的刚刚好，最合适。尤其是下过雨之后，开车在路上的朋友更加注意要减速，安全的行驶。那我们稍后要抛出今天的互动问题了，做好准备来一起答题了没有呢？听完下面这首夏日入侵企划的歌，我们就来抛题。这是他们和雪茄简来合作的《如同宿命》，反复重演的那一天。 你终于走出了房间，依旧冷淡的语言，就连眼神都想逃离这段关系的终点。挽留的话你没带走，最后的再见也没能说出口，你所有谎言和敷衍在此刻走到尽头。当一切结束的时候，眼泪别再流，就让你身后的空气记忆全部都放手。在路灯闪烁的时候，是谁狼狈地站在人群中，所有勉强和倔强也麻烦你别看透。其实我知道一切的接受，不断的退后，只是无休止的迁就，想来全是麻木和空虚和屈就算过了很久，可停不下时间一直走，深夜的时候摆动挥别停留，梦里黄昏地铁路口，你别回头。时候眼泪别再流，就让你身后的空气记忆全部都放手。在路灯闪烁的时候，是谁狼狈地站在人群中，所有勉强和倔强也麻烦你别看透。其实我知道一切的接受，不断的退后，只是无休止的迁就，想来全是麻木和空虚的去，就算过了很久，可停不下时间一直走，深夜的时候摆脱回别停留，梦里黄昏地铁路口，你别回头。想来全是麻木和空虚，委屈就算过了很久，可停不下的时间一直走，深夜的时候摆脱挥别停留，在如同宿命反复重演的那天黄昏，地铁路口能不能别走。其实我知道一切的接受，不断的退后，只是无休止的迁就，想来全是麻木和空虚，委屈就算过了很久，时间一直走，深夜的时候摆脱挥别停留，梦里黄昏地铁路口，你别回头。我知道一切的接受，不断的退后，只是无休止的迁就，想来全是麻木和空虚，委屈就算过了很久，可停不下时间一直走，深夜的时候摆脱挥别停留，梦里黄昏地铁路口，你别回头。梦里黄昏地铁路口，你别回头。黄昏地铁路口，你别回头。 最近很受年轻人喜欢的一支乐队夏日入侵企划，

interest anymore. But goddamn, you got me in love again. I used to think that I was made out of stone. I used to spend so many nights on my own. Somebody like you used to be afraid of love and what it might do. But goddamn, you got me in love again. You got me in love again. You got me in love again. You got me in love again. Again. So many nights my tears fell harder than. Love again， 这真的是一个你有才华就尽情的施展，然后一定会有机会啊，总有一天会让你发光发热的这样的一个时代。以前他还是一个平面杂志的模特，而现在是歌手。Dua Lipa， 阿尔巴尼亚血统的女歌手之一，我想到的还有 B.B. Rexha， 还有 Ava Max。公布答案吧，我们看到了那么多听友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答题。我们刚才放了王赫也翻唱那一首《爱就一个字》，而原唱者是张信哲。恭喜一下 Pamela 这位听友，你这个名字我一看，我觉得啊，我欠了好几节帕梅拉的课。不知道这个帕梅拉是不是那个帕梅拉啊？好，谢谢大家参与，继续来听歌。这是一首老歌，我想起了我常用的一款导航软件，有一款语音包是沈腾的。他经常会说出发，让歌带你去看看这人世繁华。我不是歌，但可以请出一位真正的不老帅哥，老德瓦，城市猎人。 缘分神抛开一切温言语，有意无意变身讲一声 my baby， 试下又试，随时周身满电池，满脑大志，冷风骚似恋某女子。成日像真的狂子 ，ET 话我知 ，Ben Ben 话我知 ，Mark 哥话我知，留心都大事大知，即使没法子，一于令佢 like。回望过写首相恋的故事， 满街去找美丽女子，乱碰钉死心不息，为了心愿周身发宝算硬汉子，缘分神抛开一切揾艳遇，有意没意变身讲一声 my baby， 试下又试，随时周身满电子，满脑大志难逢数次恋谋女子，成日像真的汉子。ET 话我知 ，Bad 话我知，马哥话我知，留心到大事大知，即使没法子，一于令佢 like。回望过写首相恋的故事 ，ET 话我知 ，Bad 话我知，马哥话我知，情只会又流鼻血，即使没筷子。改口食快多士，回望过打打game杯睇电视，有意没意变身讲一声 my baby，试下又试，随时周身满电池，满脑提示难逢数次恋谋女子，成日像真的汉子。ET 话我知 ，Bad 话我知，马哥话我知，留心到大事大知，即使没法子，一于令佢 like。回望过写首相恋的故事 ，ET 话我知。我知，八哥话我知，留心到大事大知，即使没法子，一于令佢 like。回望过写首相恋的故事 ，ET 话我知 ，Bad 话我知，八哥话我知，情只会又流鼻血，即使没筷子，改口食太多事。回望过打打肩杯睇。 找到真的自己，让音乐不停的狂热，你预感 对错是非，多少的目光只锁定 Gold Chain， 在心里衡量价位，破坏了在世界中心的飞。 So crazy， 做一个传奇，藏于平原里。 我要闯这片基地，寻找夏天的般的无与伦比。 Don't stop the music。 两首都是让人抖腿抖不停的歌，前面是张艺兴和硬糖少女303的《See那一高》，李子璇、李文翰还有李希侃他们来合作的《梦不落雨林》，而刚刚听到的是马赛克乐队的《Love Light》。虽然说今年夏天没有月下啊，但是此前从月下这样一个综艺节目走出来的一些乐队，他们的老歌和新歌都还可以一直的在我们的耳边响起，还有很多的电台喜欢他们的歌，喜欢播放他们的歌，所以接下来摇摆不停，梁老师 Toss Up 英伦摇摆。 这里是带你出发周日的早上好。 Show me the boss and the land and the share to the right, 然后的 bar 你都坐脚太太 Sign on the floor, give me 66 to the land, we're like a boss, 飘过一轮摇摆 I hope you do, that's with me把手举高了 give me fire 我可以不用跳的不像是 Bruno Mars 但是必须 play hard 像是 Tiger I want to lie 每个城市都有 homie And so many girls did they love me 月光落到沙丘衣服飞到加州 And we know how to party yeah. My life is movie 像是电影明星那样过 Look at me and dancing like James Bond 破晓到下个夕阳落大管里来的 yellow boys 鼓点都收着现货整个气球被我拿捏发达的台词像是公爵 Show me the boss and the land and the shade To the right 然后再把你的左脚太太 Slide on the floor Give me 666 To the left We're like a boss 跳个英伦摇摆 I hope you do That's with me喇叭裤在舞池上插旗子这块地板要把握住 I can dancing like a Michael Jackson Maybe like a Drake We gon' celebrate 不疯狂飙升的 Give me fire 如果说跳舞有罪 Catch me if you can 如果人人都是孤岛那我即将离岸伦敦的梅雨季加州的沙滩我都能陪你去我都能陪你去这是英伦的摇摆但我不用乐队街道当成舞池人们不用列队就像金汤利用长江线队跟我放下所有方面今夜不用献媚听我唱个 melody 让律动带着你看着你脸红我说太可爱了你不是怎样的 party 能跟这种快乐比就跟着我跳舞那临场台下的雨 Show me the boss and the land and the shit to the right 然后再把你的左脚踩踩 Slide on the floor give me 66 to the left We're like a boss 跳段英伦摇摆 I hope you doYes, sir. 谢谢梁老师，英伦摇摆 ，Hip Hop Bank。 嘿、hey, ，帕梅拉说啊，还有奖品吗？看来我前面念到的本节目奖品是由杭州娃哈哈集团提供价值300元的两箱娃哈哈营养早餐以及一箱娃哈哈营养快线，是白念了。在收音机旁的洛凡依晨，他也回答对了我们刚才的那道互动题目，来自于张信哲的《爱就一个字》。他说：“经典歌曲的条件反射，真的是因为毕竟我也是哲迷十几年，这是对于粉丝的一种自我的修养。所以这首歌的前奏响起，是不是你可以代表我向大家介绍一首首歌？待会儿把歌名可以发过来就好了啊。张信哲，《日出前请将悲伤终结》。”如果说让我票选出他最动听的三首歌的话，这首歌一定有他的位置。 好久不见你的笑脸，是谁让你整夜都不能睡？你不再关心明天，消失在朋友面前，心疼着你的转变，爱情里面受伤在所难免，这种滋味不难体会，但是哭泣不该是始终不变的情节，为何你还如此深陷？之前请 将悲伤终结，美丽的心交给美丽的人抚慰，用阳光蒸发眼泪，让感觉随风飞，勇敢地再爱一回。它总让你心碎在每一夜，舍不得忘掉昨天，留不住温柔感觉，只有任凭爱憔悴。一定有人等着与你相遇，你的梦用心宝贝，但是你得睁开眼，这样你才看得见应该属于你的一切。日出之前请将悲伤终结，美丽的心交给美丽的爱，你一定会遇见。日出之前请将悲伤终结，受伤的梦还有机会让它实现，只要你不再拒绝，爱自己多一些，有一天你会了解。 我相信对于绝大多数的哲迷来说，这真的是听过之后会觉得很毛利的一首歌，来自于95年他的一张专辑叫做宽容。哇，那张专辑里的歌首首 YYDS。 好了，马上要结束今天三个小时陪你一起度过的带你出发的音乐的时间，带你感谢各位的收听，希望你可以持续锁定 FM974 北京乐广播，再次祝你周末赏雨开心，就像我们的听友说的一样，带你出发的这个周末变成了能不出发就不出发，好好的宅在家。Happy weekend! I'm not surprised, not everything lasts. I've broken my heart so many times I stop keeping track. Talk myself in, I talk myself out. I get all worked up, then I let myself down. I tried so very hard not to lose it. I came up with a million excuses.I thought of every possibility. And I know someday that it'll all turn out. You'll make me work so we can work to work it out. And I promise you, kid, that I'll give so much more than I get. I just haven't met you yet. My Michael Bublé Haven't Met You Yet 稍后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I might have to wait I'll never give up I guess it's half time And the other half's luck Wherever you are Whenever it's right You'll come out of nowhere And into my life And I know that we can be so amazing And baby your love is gonna change meAnd now I can see every possibility、mm-hmm. Somehow I know that it'll all turn out And you'll make me work so we can work to work it out And I promise you, kid I'll get so much more than I get、mm-hmm. I just haven't met you yet They say all's fair inI won't need to fight it We'll get it, fight it We'll be united And I know that we can be so amazingChange me, and now I can see every single possibility.、Mm. And someday I know it'll all turn out, and I'll work to work it out. Promise you, kid, I'll give more than I get, than I get, than I get, than I get. Oh.You'll make me work so we can work to work it out And I promise you can To give so much more than I get Yeah, I just haven't met you yetI just haven't met you yet Oh, I promise you can To give so much more than I getI just haven't met you yet I just haven't met you yet 带你出发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I realize what a tie Push on that What a tie You're my tie You're my tie What you get is what you getBy giving more than you receive And you learn it fast And maybe this is how you'll be happy Bay Jing 音乐广播周末早上七点到十点祝你开心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休息，休息一会儿。原本是全帮员的广告时间，但是我们听会儿音乐吧。谁也不见天装修，谁爱听装修广告？不过记得400-606-8866这个电话。从房子到家的所有事儿都能多快好省的解决，记得哈，400-606-8866啊！ 十秒钟你能记住十个数字吗？400-606-8866，要装修打给全包员，教你怎么用更少的钱装更好的家，用2分钱的话费，通2分钟的电话，让装修预算可控。你还别不信，400-606-8866，打通之前我也不信。 接下来的30秒原本是全包圆的广告时间，但是咱们聊点别的吧。如果不是非装不可，谁也不会考虑装修。马姐家是嫁闺女，要装新房；赵叔家的小孙子要上学， 新搬的家 得好好装装。韩奶奶家是老房，年久失修，厨房、厕所、暖气都漏水了。